见，你外套上有他的发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的待在家，静静的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欠你的不被爱的分享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欠你的伤痛，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的情话，你的谎话。你的情话，你。